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是双休日，我们在节目中还是要和我们的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本周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组名家名段的曲艺作品欣赏。首先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这是咱们北京的曲艺前辈名家魏喜奎先生演唱的一段《红楼梦》中的故事《探晴雯》。